亲爸，我叫你爸，你打我妈，这样对吗？干嘛这样？何必让嘴唇鼻子坐下来？轰隆轰，每天啊天啊天啊，心里面。 故事里的首尔歌，缤纷的音乐。

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